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14，北京阴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希望韩方重视中方正当关切，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习近平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强调要把握好两国关系发展方向。 习近平致信祝贺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召开。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重视去产能过程中职工就业再就业问题建言献策，余正生主持。 受南方持续降雨影响，京广高铁发生水害，多地列车受到影响。 上半年全国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超过1.5万亿元。 半个月前发射失败的我国中星 9A 依靠卫星自身推进器成功入轨。 北京至雄安新区首开直达动车组列车。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号在柏林会见了韩国总统文在寅。习近平强调，希望韩方重视中方正当关切，为中韩关系改善和发展扫除障碍。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会见时，习近平指出，建交25年来，中韩双方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原则，推动中韩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也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文在寅总统派韩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举措，表达了改善和发展中韩关系的积极意愿。 派李海赞特使来华，向我转交了亲书信，表达改善和发展中韩关系，我看出领导们有积极意愿，我对此表示赞赏。 习近平说，一段时间以来，中韩关系面临困难，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中方重视韩国和中韩关系，致力于发展中韩友好的立场没有变。我们愿利用中韩建交25周年这一契机，同韩方认真回顾总结建交以来的经验教训，推动中韩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维护好、发展好中韩关系是双方共同的责任。双方要立足大局、放眼长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希望韩方重视中方正当关切，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为中韩关系改善和发展扫除障碍。 这次机会呢，我愿与你就中韩关系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我们是可以坦诚沟通的，增进交集。 文在寅表示，韩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韩中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已成为重要合作伙伴。韩方非常感谢中方企业协助打捞岁月号沉船，韩方愿同中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及各领域交流合作，将韩中关系打造成实质性战略伙伴关系。他表示，充分理解中方有关关切，愿同中方进行深入沟通。两国元首还就朝鲜半岛形势交换了看法。习近平指出，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主张所有有关各方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中方支持韩国新政府积极尝试同朝方重启接触对话，改善关系。国际社会应该一道努力，为缓和半岛局势发挥积极作用。文在寅表示，韩方积极评价中方为妥善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所做的努力，赞同应尽力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韩方希望就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同中方密切协调合作。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号在柏林会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舒尔茨。习近平积极评价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中德关系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指出党际交往在双边关系发展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保持着良好交往和合作，很好增进了两党和两国相互了解和信任。 中方愿加强同社会民主党在各层面的对话交流，共同为深化两国友谊和合作作出积极贡献。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六号在汉堡会见汉堡市市长肖尔茨。习近平强调，汉堡是对华合作起步最早的欧洲城市之一，今天更是连接中德中欧合作的重要桥头堡，已成为德国乃至欧洲中资企业聚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汉堡在推进亚欧互联互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区位优势，不仅是连接中欧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而且已成为中欧货运班列的重要终点站。我们赞赏市长先生多次表示，汉堡市始终向中国企业敞开大门，中方欢迎汉堡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愿加强同汉堡各领域务实合作，为双方关系深入发展注入新动力。当地时间六号上午，习近平乘专机离开柏林抵达汉堡，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六号在汉堡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央广记者马闯、李思墨报道。 习近平指出，中新传统友好，合作成果丰硕，走出了一条与时俱进、互学互鉴的合作道路。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新加坡友好关系，愿同新方一道，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强调，中新双方要继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留下的良好传统，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好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支持，要落实好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投资、金融合作，要建设好政府间重大合作项目，拓展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等新型领域合作，要开展好两国青少年和大学生交流项目，扩大人员往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要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和配合，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贡献。习近平还指出，新加坡现任东盟同中国关系协调国，明年还将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中方支持新方工作，相信新方将引领东盟同中方一道，推动双方务实合作水平。 这个我们愿意呢，推动中新关系不断的进一步的加强合作，这样更有利于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同时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繁荣稳定。 李显龙表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新中深化交流合作十分重要。新加坡将继续支持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好政府间大项目，拓展同中国在金融、高铁、自贸区建设等领域合作。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中国同东盟合作关系。 央广消息，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昨天在天津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对会议召开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实现人人享有健康是我们共同的美好愿景，我希望各方充分利用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及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机制，深化卫生健康领域交流合作，推进各方传统医药互学互鉴，携手应对公共卫生挑战，为保障人民健康做出贡献。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昨天在北京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重视去产能过程中职工就业再就业问题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发布通知，决定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做好教材管理有关工作。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担任国家教材委员会主任。国家教材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研究审议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研究解决教材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指导组织协调各地区各部门有关教材工作，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我国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国家防总召开防汛会商会，研判当前长江、珠江、海河、淮河等流域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工作。央广记者沈静文、朱宏源报道。 国家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张家团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的汛情旱情总体较为平稳，但局部地区受灾严重，应密切观测雨情、汛情灾情，积极地应对洪涝灾害。目前洞庭湖、成陵矶和湘江长沙站水位已降至保证水位以下，滋水、沅江、西江干支流已经全部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长江干堤未出现险情，两湖围堰险情也得到了及时处置，但长江上游干流及民托江、嘉陵江、清江、汉江上中游、海河北系、北运河、辽河等河流出现了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三峡水库可能出现5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最大入库流量。对此，张家团表示， 国家防总水利部组织优化完善三峡、丹江口等骨干水库防洪调度运用方案，加强降水和来水的情况分析，细化汛前水库的消落计划，确保水库防洪安全和供水安全。 受湖南、湖北持续降雨影响，昨天京广高铁汨罗东至长沙南站区间浏阳河隧道内发生渗水事故，多地经由该区段的旅客列车受到影响。请听报道。 记者了解到，大面积高铁停运影响到长沙、深圳、广州、江西、河南、山东、北京等方向的旅客，也使旅客退票现象井喷。为应对突发状况，各地临时增设了多个退改签窗口，旅客可以全额退款。北京西站工作人员宋婷婷， 咱们北京西站呢，在北广场的地下二层呢，专门设了一个退票处啊。那么旅客到退票厅以后呢，可以根据我们窗口上方 LED 的这个显示，来到这个指定窗口呢，进行快速退票。 6号晚上10点，经过全力排水抢险，京广高铁浏阳河隧道积水已基本清理完毕，恢复列车通行。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出行前，请密切关注12306网站、车站公告等列车开行信息，以免耽误行程。长沙南站党委副书记李美明。 这个隧道里面有8台这个水泵加紧在排水，另外从外面调来7台的大功率的水泵排水，铁路这一方面也组织了500人进行抢险。 由于近期南方降雨较多，铁路部门也在密切关注汛期天气变化，监测南方线路的行车安全。武汉动车段调度员邱磊， 加强随着届时途中巡视检查工作，发现强降雨、雷电、积水严重等重点隐患区段，随着届时第一时间进行信息反馈，并严密监控。 央广记者丁飞报道。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昨天表示，商务部已加强对灾区的市场供应保障，应对近期南方部分地区的洪涝灾情。商务部会同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调运大户、连锁超市等，提前组织好充足的耐储存蔬菜、瓶装饮用水、方便食品等货源。浙江、湖南、湖北等部分省区已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制度，及时发布价格变动。各地根据对灾区应急商品和生活必需品的监测，做好应急投放准备，积极增强应急保供能力。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受灾地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粮食、食用油、肉类的价格总体平稳，鸡蛋的价格略有回升，蔬菜的价格有所上涨。商务部将确保灾区生活必需品市场平稳运行。 今年上半年，全国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上涨，但受土地市场调控深入影响，溢价率走低。同时，土地调控创新方式不断涌现，落实调控确保平稳成为土地市场主旋律。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统计显示，2017年前6月，全国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超过1.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40%，其中3-4线城市成交楼面均价领涨。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分析，尽管多个城市土地调控政策严格，但由于房地产市场去年销售火爆，不少企业依旧处于补库存阶段。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的，像大都市城市群都市圈的集聚的速度会进一步的加速。但是呢，三四线的政策方针是去库存，所以这个是三四线的很多地方呢楼市依然平稳。 尽管土地市场一片火热，但调控高压态势也没有减弱，不少城市通过限价以及创新土地拍卖方式控制地价。7月4号晚间，上海市国土局官网发布了分别位于嘉定区和浦东新区的两宗地块的挂牌出让公告，特别之处在于这两宗地块的土地用途均为租赁住房，也就是说所建物业只能用于出租而不得出售。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土地供应模式出现转变，市场的过热成交将会明显被抑制，部分过去报价过高的项目和二手房价格会快速回调。 一个是跟各地的调控政策一样，大原则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第二个原则的话，就是更明显的这个楼市调控的托底概貌，就是针对房价涨幅比较快的、库存比较少的区域要增加土地供给，而对于一些这个房价这个应该说还是处于去库存阶段的这些区域，要延缓甚至杜绝土地出让。 央广消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昨天通报，我国中星九 A 依靠卫星自身推进器成功入轨。6月19号，长征3号以遥28火箭发射中星九 A 卫星过程中，运载火箭出现异常，未能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密切配合下，通过准确实施10次轨道调整，卫星于7月5号成功定点于东经101.4度赤道上空的预定轨道。目前卫星各系统工作正常，转发器已开通，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在轨测试工作。根据专家审查意见，长征3号以遥28火箭问题定位于3级滑行段资控发动机滚动控制的推力器出现异常，目前已完成技术归零和举一反三工作。 湖北省咸宁市官步桥镇张公庙村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将党员聚成一把火，实现党组织生活常态化，党员日常管理长效化，促进党员政治生活落地生根，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央广记者左爱甫报道。 在张公庙村第77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上，张公庙村13组组长周建平在会上就代表群众对村里的物产补贴提出了疑问。 有的老百姓跟我说这里面的物产费怎么回事，今天有个机会我就给他们问一下，我再回家去发给那个老百姓给他解释这个问题。现在你看这个会还是开得比较满意，一般都是得起来的。 张公庙村党支部下设6个党小组，党员90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张公庙村党支部软弱涣散，村里发展之后矛盾较多。正当此时，咸宁市启动了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这让基层党组织建设迎来一次重要机遇。村支部书记徐海平说，以前开会是请都不来，现在是不请自来。 我们该有公开的必须公开，原来就是两委几个人一说就干，现在我没见字拿到上面来发一下，自身的硬起来的支部的话没有话让他说，我们所以说他现在的话对我们的话就没有那么僭越的。 党员作用一旦被发挥出来，群众的满意度也随之不断提高。张公庙村七组75岁的李洪才以前所住房屋年久失修，早已成危房，这一家的问题在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专题研究后，党员干部对口帮扶，对症下药。刚刚住进新房的李洪才老人说，现在有什么困难都有党员干部来关心，再也不怕刮风下雨了。 基本上是2-3天过来一次，沟通一下了，问我有什么要求了，有什么困难了，哎，都在变。 特别策划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中国功夫，今天播出八卦掌何处是江湖，采制央广记者周一帆。 八卦掌取法于刀术，单换掌是单刀，双换掌是双刀。 八卦掌和太极拳、形意拳并称为中国传统武术三大内家拳。2008年，八卦掌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赵大元是八卦掌第四代传人。 它的力量的变化，它的技术的变化，都按照八卦的理论。 这个是往下压，这个是往上搬。你看，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体育馆，73岁的赵大元每周6带学员训练。不论是日常教学生还是到国外交流， 赵大元一直尝试着给各方普及一个思路，那就是传统武术和竞技体育不能混为一谈。 凡是体育竞赛规定的犯规动作、禁打部位，恰恰是我们传统武术必须要打。 公家六十四手是一座高山，不该就这样烟消云散。 武学千年，烟消云散的事儿，我们见得还少。 讲究慢工出细活的中国功夫似乎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彼时的武林可能正在逝去，但中华武德和武术精神永远不该被轻视。 因为武术的它技能的哲理啊，包含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指导你怎么去认识世界，看待世界，怎么去对待世界。练武的最终的目的是悟道。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套频率7月3号起推出特别策划，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中国功夫，以少林棍、太极拳、武当剑、咏春拳、八卦掌为实例，呈现了中国功夫的精髓，也直面了武术传承的困境。这组报道到今天将告一段落，请听编后评：武魂在，中国功夫才能传承。撰写琉璃。止戈是中国古人对武字的拆分与解读，武术本是消停战事的技术。任何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有其历史土壤，冷兵器时代的结束，武术失去了实战意义，示威和善变在所难免。传统武术以格斗实战为核心，如今竞技表演养生已是其主要功能。传统武术的传承靠的是师父与弟子一招一式口授身传，如今武术传播靠的是商业化的培训、市场化的推广。随着老拳师的离去，传统武术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随着多元化的需求驱动，传统武术也迎接着新的发展可能。武术的传承不仅是太极、八卦、刀枪剑戟这些拳法兵器的技术性传播，也不仅是少林咏春的发源地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和载体，上武得道平天下，中武入哲安身心，下武经济防侵害。精忠报国的意志，坚贞不屈的精神，内外兼修的品行，这些武术背后的精神力量，无论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我们遗憾，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正在流逝，练习多追求套路，比赛更重观赏性，甚至不乏江湖骗子让武术成了自吹自擂的骗术。但我们也致敬，仍然有一些人在武术精神与东方哲学的传承与发展上苦苦坚持，甚至将中国功夫推广到全世界。传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但它的核心与精髓需要珍视与弘扬。武魂在，中国功夫才能传承。 新闻动车组，多城市下半年将展开五 G 试点，北京至雄安新区首开直达动车组列车，深圳市司法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报告发布，请听报道。 继去年9月完成第一阶段测试后，我国 5G 技术研发试验目前已进入第二阶段。今年下半年，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将在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南京、苏州、宁波等多个城市展开 5G 试点工作，还将基于 5G 网络启动包括自动驾驶、智慧城市、智慧家庭在内的车联网、物联网应用测试。中国移动董事长尚兵表示， 明年将开展规模试验，2019年实现 5G 预商用，2020实现 5G 的全面商用。 央广记者刘慧民北京报道。 昨天，首趟D6655自动车从北京南站发车，80分钟后到达雄安新区的白洋淀站。今后每天将有2队动车往返于北京与雄安新区之间。 满足早出晚归的要求，大大压缩雄安新区与北京及沿线群众之间旅行的时间和费用。北京铁路局客运处朱殿平， 这趟车呢，从北京到白洋淀，它的二等车票价呢是45块钱，如果要是经由保定东高铁中转断了一下，大概是82块钱。从天津中转走高铁的话，天津西票价算了一下是97块钱，所以这总体一算呢，还节省了不少。 央广记者孟晓光，雄安新区报道。 中国法学会深圳市司法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报告显示，此轮改革后，深圳法院全面取消了具有行政化色彩的案件审批制，99%的案件裁判文书均由合议庭或独任法官直接签发，实现了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深圳检察院将原属于检委会检察长行使的34项职权下放给检察官，检察长审批案件数量平均下降47.1%，有效落实了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深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华南表示，力争尽快将报告转化为深圳司法体制改革的实际举措， 转化为助推深圳司法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不断为全国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7月3号到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甘肃调研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充分发挥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住建部昨天表示，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已全面投入使用，使住房公积金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账随人走、钱随账走。据了解，全国所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6月末全部接入平台，自7月1号起，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业务已全部可以通过平台办理。 北京市通州区政府昨天发布公告，宣布自7月13号起，通州部分区域将采取分时段交通禁限行措施，为城市副中心营造良好交通秩序。 国家质检总局执法督察司5号就气体发生器破裂问题集体约谈大众通用奔驰公司，通报高田气囊气体发生器破裂问题缺陷调查情况，要求尽快采取相应措施，履行缺陷召回法律义务，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昨天在南京大学举行，南京高校师生代表近1200人参加了报告会。 74名涉嫌网络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昨天乘坐民航包机被中国公安机关从柬埔寨押解回国，这批犯罪嫌疑人与涉及全国20多个省份的微信裸聊类网络敲诈勒索案件有关，案件受害人800多名，涉案金额1200多万元人民币。 欧盟和日本6号就经济伙伴协定达成原则性协议，双方将在此基础上继续谈判，以解决技术层面的分歧，并有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最终协议。 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6号在官方网站发布消息说，国民议会当天经投票表决批准将国家紧急状态延长至今年11月1号。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李行健、于芳，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